太你好。 是啊，我是陈太，三位主持好。我想请教关于是种黄金葛呢我无论是水种或者是泥种呢，那些叶就是越种越细同埋黄啦，如果水种呢就种肥，咁嗰啲根呢就越种越细，咁变黑掹掹，啲水都有青苔。其实我出咗咩问题？ 唔会喎，好难，好唔系咁难种，好易种喎，我种亲都非常之好㗎喎。 但係我就面对呢个问题啦。 咁首先就泥种啲叶越嚟越细啦，咁通常可能係干线会唔够啊，想问下。 其实佢系有嘅， 有嘅，有干线嘅吓。 半日到啦， 半日到吓。O K， 半日到干线。咁另外就系、是、个肥咧，你话有青苔啦。咁所以我就 唔系青苔嗰个系水种 啊，水种嗰、那个系啦。咁啊，青苔就我就谂要换水个问题，系、换水个问题，因为水种嘅嘢咧都真系要勤力啲换下水嘅。 咁我想问一个礼拜换一次系咪太疏咧？ 都系太疏啦，系。 应该要几耐换一次？ 我其實最嚴格咧，應該係每日換一次嘅。但係咧，我係啊，咁我自己咧，即係有時懶咧，未必做得到咧，就兩三日換一次。 都係睇温度㗎。如果係夏天好熱嘅時候咧，一兩日就換一次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如果好多涼嘅時候咧，一個禮拜一兩次就夠㗎。 其實我記得自己就種咗嗰啲富貴竹啊，咁都係會揾水養住佢嘅。如果你幾日唔換咧，你倒嗰啲水出嚟換嘅時候，你都聞到臭味㗎。 係啊，冇錯。另外一點咧，就係水種嘅话咧，佢啲根咧，慢慢会开始老，你唔觉嘅，系啊。咁咧，老咗嘅根点样算咧？点样处理令到佢活跃翻、后生翻咧？就系剪头发啦，同佢系啦。因为啲根好老，咁咧剪咗头发，其实富贵竹都系嘅屋企。咁咧，第一样嘢做就系抹咗啲散佢啦，即系可能你换水下来冇换，你都发觉好多散换咗佢，因为好多菌嘅可能喺度。咁另外就 因为佢就系个根变黑，我黑掹掹，我就用水去冲佢咯。 系啊系啊，冲啊啱啊，系啊正确系啊。咁另外就系、是、其实可以用少少力咧，捽就唔好捽伤佢，系啊。咁咧捽走咗啲沙。另外咧就剪头发咁剪碎咗啲根去吓。 剪碎咗佢。 系啊，冇错。咁咧你发觉可能依家你黄咧或者细咧，可能本身唔系你啲嘢做得差，系本身佢棵嘢咧真系已经老啦，或者好多嘢阻碍去吸收，系啦、啊。令到佢變成咁啫嚇，咁我估計水種嗰個問題，咁肥咧就唔使落太多啦，我諗可能兩個禮拜至一個月一次咧，你用洗米水俾一俾洗米水去就 O K 啦，黃金葛， 兩個禮拜就 O K 嘅， 係啦冇錯啦，我都唔需要太特別太多嘢，係就泥種我都係淨係俾洗米水，我都唔使俾其他， 我就唔 O K， 但我啲同事啊，無論水種泥種都靚嘅，我種我 咁你有啲沮喪， 好多年都係咁嘅喎，我即系要打电话嚟唔请教。 咁我自己又通常摆落厕所或者啲阴湿位嘅。咁阳光我就唔系定期可以晒到阳光，即系可能依家可能早一排咁有阳光咧，自己放假咧就会摆喺阳光底下晒一晒。咁平时就一个半即系都系半晒到嘅地，即系唔系半晒到，即系可能一 少少阳光 少少阳光嘅地方啫，唔需要太过多阳光嘅都吓。 同埋我想問咧，如果係咪我因為以前 office 咧個門咧時時都開啊，係咪吹到佢又唔好呢？ 都會㗎，係啊，吹到佢，如果泥種嘅話咧，吹得多咧，佢啲水蒸發得快咧，可能佢缺水都唔定㗎。 哦，可能依個問題。 係啦，係啦，留意一下啲根會唔會太老啦，係啦，係最緊要呢樣嘢。 OK， 好， 希望 幫到你。 好，唔該曬。 唔使客氣，拜 拜。 好。